你是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大家晚安。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莫扎特的伟大的歌剧《唐乔凡尼》。莫扎特他离开了萨尔兹堡到维也纳之后，才发现了莫扎特真正最擅长的绝对不是萨尔兹堡稚嫩的宗教音乐，而是他深深喜欢的歌剧。莫扎特到了维也纳之后，最后是以歌剧扬名立万。那当然他有很多的器乐曲和交响曲也都是在维也纳的时候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也难怪莫扎特他在萨尔兹堡的时候跟主教是格格不入，因为主教非常的限制他创作的内容，也限制他的行为规范。而对于这一个公子哥同时有一点放浪不羁又有一点玩世不恭的莫扎特来讲，萨尔兹堡主教从头到尾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完全的让他的天分没有办法发挥的人。但是莫扎特他到维也纳是莫扎特的父亲非常担忧的事情，因为呢萨尔兹堡工作稳定，可是到了维也纳必须要在济济人才当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一个定位。那莫扎特的父亲呢，他非常的担心他的儿子不太有自理自己的能力，然后又在这样子一个人才济济的环境当中又不懂得卑躬屈膝，不懂得礼貌，他觉得他的儿子会吃足了亏。那么的确呢，莫扎特在维也纳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他不懂得怎么周旋在宫廷和贵族当中，所以他的确是吃了很大的亏。可是呢，他却在他的音乐当中把他那所有生活当中的不如意全部转化成为音乐的美感，所以听莫扎特的音乐真的是蛮疗愈的。唐乔凡尼这出歌剧呢，是莫扎特父亲病重过世这段时间所创作的。莫扎特他去维也纳之后，我想他最耿耿于怀觉得很抱歉的就是对他父亲的爱，因为他可以成为天才儿童，在音乐界当中很早呢就闯出一番天地，是跟他的父亲息息相关的。而父亲爱他，同时也关怀他，同时也培育他。如今呢，他不听从父亲的命令，跑到维也纳去，然后呢，又在维也纳的确是过着让他父亲非常担忧的，暗无天日，非常的放浪不羁的生活。所以父亲不知道担了多少的心，也规劝了不知道多少次，可是莫扎特终究他没有办法听从。所以当父亲过世，对莫扎特来讲呢，其实就是一辈子的一个遗憾，深深的愧疚，但是却无从报答父恩的这种感情。所以呢，唐乔凡尼就是在这一段错综复杂的心绪当中创作了这出歌剧。而其中序曲呢，是莫扎特最晚完成的，几乎是等到公演的前一天才完成。所以我们会从序曲当中听到最多这段时间莫扎特比较阴暗的心情。这序曲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唐乔凡尼内在的阴暗的性格，而第二大段则是比较有欢乐感的快板。这两个情感呢交织一起，正好交织出莫扎特在维也纳对父亲的情感，以及他自己生活当中的一种浪漫，还有呢无拘无束。好，我们现在先来听这一出歌剧的序曲。 欢迎你回到 FM 97.5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唐乔凡尼这一个人物呢，是源自西班牙的一个传说，一个非常花心的人，所到之处到处留下浪漫的情感给这些被他欺骗的女子，但是呢他也非常容易就忘恩负义的把这些女子毫不留情的给甩掉，最后呢他是自食其果，被审判下到地狱去承受恶行，是这样子的一个传说。那么莫扎特呢，他在这一个歌剧当中呢，把唐乔凡尼以及唐乔凡尼的仆人的形象在音乐声当中塑造的是极其的凸显了。那么我们现在要来听的这一段呢，是被唐乔凡尼给甩掉的一个人物，他们用一种极其哀怨的咏叹调唱出了他的心情，而唐乔凡尼呢根本就不想要跟这个女子艾维拉有任何进一步的瓜葛，所以就把这个推脱的责任丢给了他的仆人，而这个仆人呢也就跟这一个被遗弃的女子展开了一场对话。这一段呢，其中的仆人的咏叹调可以算是非常经典的咏叹调曲目之一了。好，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段可怜的女子的自白，以及仆人带唐乔凡尼出场，尝试要告诉这个女子情感已经不在了，请她不要再苦苦留恋。好，我们现在就来听这经典的咏叹调曲目。 Thank you. mira. Il catalogo è questo, delle belle chiamo il padron mio. Un catalogo è lì che ho patio. Osservate, leggete con me. Osservate, leggete con me. In Italia 640, in Germania 231, 100 in Francia, in Turchia 91, ma in Spagna, ma in Spagna sono già 1003. Ma fra queste contadine, cameriere cittadine, anche contesse baronesse, marchesine, principesse, e vandoni, doni, grana, doni, torna, doni, età, doni, torna, doni, età. In Italia, 640, in Germania, 231, 100 in Francia, in Turchia, 91, ma in Spagna, ma in Spagna son già 1003. Ma fra questi contadini, cameriere, cittadine, contesse, baronesse, marchesine, principesse, e bandone, d'ogni grado, d'ogni forma, d'ogni età, ogni forma, ogni età, ogni forma, ogni età. Nella bionda, ella l'usanza, Gonella, voi sapete quel che fa, di quel che fa. 回到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唐乔凡尼当中相当著名的一首小步舞曲，这是唐乔凡尼想要勾引柴琳娜所唱出来的一段两人的二重唱。那么，在这一个重唱的乐声呢，其实在很多的电影当中都喜欢沿用这一段。来作为他们电影当中其中的一段情感的表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芭比的盛宴》当中，当法国的歌唱家想要把妹妹给带离这个小岛的时候，他就是用这一段小步舞曲来表达他的心声，这是相当经典的段落。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二重唱的小步舞曲。 Lasciate che passi l'età, che passi l'età, che passi l'età. Signor, signor, vibro le cancore, il rimedio vedete lo può. Che piace, che piace, che sarà. Giovinetti leggeri di testa, non andate girando qua e là, e qua e là, e qua e là. Poco dura dei matti la festa, dei matti la festa, ma per me cominciato rara. Che piacer che sarà. Vieni, carino, guardiamo, e facciamo, vogliamo, sbagliamo. Vieni, carino, guardiamo, che piacer che sarà. Versare, ma tu vorrai 带大家听的是一段非常优美的四重唱，分别有唐乔凡尼，还有被他抛弃的艾维拉，以及他正在追求却没有得到结果的安娜，以及安娜的男朋友奥塔维拉共同唱出来的《欺骗，别相信他的话》，这也是一段非常著名的四重唱。欢迎你回到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在莫扎特所创作的《唐乔凡尼》当中，有分成几组人。首先呢，就是唐乔凡尼和他的仆人了。那么他仆人常常要带唐乔凡尼行使唐乔凡尼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仆人有点类似一个滑稽的角色，充满了无奈，也觉得深深的对女生抱歉，可是呢，却又无可奈何。那唐乔凡尼呢，则是花心大少爷，对他来讲呢，一切都是可行的。接下来就分成几组女性的人嘛，有包括他正在追求的彩琳娜，还有呢，他追求但是却没有 达到目的，结果反而杀死了女生的爸爸的安娜。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被他抛弃的奥维拉。那么三组人马呢，这些女生交汇在这整个的剧情当中经常的彼此的碰撞，所以呢就会有很多精彩的重唱，不管是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甚至到七重唱。那我们现在要来听的就是三组人马都荟萃在一起非常精彩的一段六重唱。 Perdono, signori miei. intanto presto, è un prodigio, in verità è un prodigio, vai, vai, vai, vai, vai, è un prodigio, mi verità. Pensate, dormi di pensieri, 带大家听一段柴琳娜的独唱。柴琳娜呢比较像是村姑，是一个很容易被欺骗非常单纯的女子，但是呢她运气非常好的，就是这段时间唐乔凡尼正好碰到其他的女人要来复仇，所以造成唐乔凡尼没有办法专心的勾引柴琳娜，以至于柴琳娜呢就可以有一些非常清纯可爱的咏叹调在当中，表达出她一个村姑单纯无邪的女孩子的心灵。 Thank you. vogliam passar. Pace, pace, oh vita mia, pace, pace, oh vita mia, in contento ed allegria, notte di vogliam passar. Sì, sì, sì, sì, sì, sì, notte di vogliam passar. Sì, sì, sì, sì, sì, sì, notte di vogliam passar. Vogliam, vogliam passar. 欢迎您回到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歌剧，我们选的是莫扎特的歌剧《唐乔凡尼》，这个是他音乐生涯中期时段非常光辉灿烂的一出歌剧，跟《费加罗婚礼》是同时期，并且也齐名。《唐乔凡尼》描述的是一个花花公子，他的这个爱情的追逐以及最后的审判，所以分成了两大段落。其中第一大段落就是描述他这一生当中的爱情追逐，而这些爱情的段落又分成被他抛弃的，以及他正在追求的村姑，还有他想要追求的上流社会的名女人。只是呢，这个女人这个毅然决然的拒绝，就造成陶乔凡尼杀死了这个女人的父亲。因此呢，这三组人马呢，他们的女生的声音是截然不同的三种情感。那么陶乔凡尼他随身带着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有点类似像一个丑角的角色，一方面又得要执行主人的命令，一方面又是对所有的女生深感抱歉。那么在这个爱情的追逐到后来，唐乔凡尼就面临到了审判，审判是来自幽灵世界的一个像是石像的一个人物。这一段审判呢，其实是音乐当中安排的最淋漓尽致的。那我们要听的这一段呢，首先就是唐乔凡尼和列普莱洛的二重唱，唱则是饭菜准备好了，而这个晚宴当中同时又有一段时髦旋律的乐段，然后呢再下来就是有三重唱，以及紧接着唐乔凡尼和列波莱洛的二重唱，这个其实就是开始进入到了这个石膏像对于唐乔凡尼的一个审判。这中间呢还包括了石膏像邀请唐乔凡尼你必须要悔改，而唐乔凡尼坚持拒绝，他对他这一生花花公子的浪迹生涯呢一点都不后悔。那当然最后唐乔凡尼就被审判逐入了这个深渊当中。好，这是这一段非常戏剧感的段落。那我们现在就从晚宴开始，这整个晚宴的曲目当中有非常多，包括晚宴的热闹，还有音乐的安排，然后晚宴的时候后来就发生了审判的事件。好，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段。 Che barbaro appetito! Gloria tu Maria. Dio cielo, Dio marco, se vedeste che figura, se sentiste come fa, ta, ta, ta, ta. Non ti ho visto niente affatto, ta, ta, ta, ta. Tu sei matto in te, vai, vai, vai, vai. Ma sentite quel combatte. 好，刚才我们所听的这一段落，从一开始预备晚餐的时候的那种欢宴感，到最后整个的心情变得十分的紧张，有阴森的声音出现，是因为呢，来自阴曹地府的这个石像出现了，所以呢，引起大家的恐慌。那么当然，再下来就是石像跟唐乔凡尼将要进行一场审判式的对话。我们稍待片刻，就回来听着最精彩的最后的段落。欢迎你回到 FM 97.5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唐乔凡尼这出歌剧当中最精彩的段落，是在最后面当晚宴都预备好的时候，来自阴间的石像出现了，引起一阵子恐慌，而这个石像就开始跟唐乔凡尼对话。因为唐乔凡尼呢，他在整个花心的到处追逐女人的过程当中，不知自少多少人的生命的悲剧，所以他要唐乔凡尼认罪悔改，结果唐乔凡尼坚持不，他对他自己这一生没有任何的后悔，最后呢，唐乔凡尼就被判这个跌入这个阴间了，所以是地裂开来，唐乔凡尼就摔进去。好，这是最后的段落，然后当然最后的结束就是所有的曾经被唐乔凡尼伤害的人呢，最后就一起组织了一首非常精彩的重唱，来表达他们对于最终恶人得报的一个欣慰之情。好，我们现在就来听这段最具有戏剧张力的段落。 Thank you. 迎回到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刚才我们前面听的是唐乔凡尼最后的段落，从一个愉快的晚餐，到最后突然来自阴间的石像出现，而他跟唐乔凡尼谈判，最后唐乔凡尼给审判了，就堕落到了阴间。这个剧情呢，从一开始的欢愉到后来的紧张气氛，还有那种审判的这种感觉，到最后呢，是剩下来的人看到唐乔凡尼被审判之后，他们各自抒发出他们自己个人对于这整件事情的感想。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稍微听几首独唱啊，咏叹调。因为呢，唐乔凡尼他塑造出了几个不同人物的典型。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听的是艾维拉，他是唐乔凡尼曾经追求的人，他也爱上了唐乔凡尼。可是当他再来找唐乔凡尼的时候，他已经发现唐乔凡尼遗弃了他，并且已经开始在追求别人了。然后呢，还拿他的仆人来打发他。所以呢，艾维拉他对于唐乔凡尼的背叛是心中非常的痛苦的，他有着很深的爱，可是也有非常深的恨。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的描述呢，莫扎特要用音乐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来听这一段非常著名的咏叹调《你背叛了我》。 FM97.5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节目最后面要来带大家听的是另外两个女性的这个表现，这个是莫扎特尝试用音乐来表述的，其中一个就是安娜，她在这个歌剧一开始的时候就出场了，唐乔凡尼想追求她，可是她义正严懒的拒绝，主要的原因是他已经有未婚夫了，结果没有想到唐乔凡尼呢就失手就杀死了安娜的父亲，于是安娜发愤，除非他让唐乔凡尼得到应得的报应，否则他绝对不会跟他的未婚夫结婚。而未婚夫其实很爱他，也容让他，可到后来也曾经苦苦哀求安娜说，你这样的会不会对我太残忍了，因为眼见着唐乔凡尼好像是不知悔改，而且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得到惩罚。而安娜就讲出了她自己个人的心情，对于父亲的忏悔，还有这种对于情人的感激，就在这一首咏叹调当中呢，都表现出来。 Hey! 个女子艾维拉跟安娜，她们各自站在不同的情感状态当中讲出他们的心声，可以呈现出两种不一样的性格。接下来呢，这是就是最经典的村姑彩琳娜，她呢差一点被引诱成功，因为她极其的单纯，所以也把她的未婚夫给曾经抛弃掉了。可是呢，幸好就是因为太多女子要找唐乔凡尼，她没有办法全心的做这个挑逗和引诱，所以彩琳娜就幸免于难。那么彩琳娜后来也非常的后悔，所以跑去跟她的未婚夫撒娇，说对不起啦，你打我好了。这是一段非常有名的撒娇情歌。好，那我们就在彩琳娜这段撒娇情歌声音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说声再会了。唐乔凡尼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个礼拜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莫扎特的魔笛，在这里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拜拜。 Sí, no te veré, no te veré.